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四节， 好啦，咁啊，我再提供少少资料啦。咁啊，即系呢个刘芳个仔啊，叫刘伟文啊，咁啊，因为都咁佢知道咗自己父亲咁伟大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就佢周围即系去谂住喺呢个仁安疆里边咧都起一个纪念馆，即系等当时牺牲嘅一啲 国军 咧有一个安息嘅地方。咁啊喺2012年嘅时候就。就找了大陸的設計家，就設計了一個這樣的紀念的塔。因為 中國軍人和日本軍人不同，日本呢他打過每一場仗，他輸又好贏好，他都會在一個在那個地方起一個招魂塔的，即是他譬如在緬甸很多招魂塔的，周圍都有的。我們中國軍人呢死掉了就算了你說他是不是沒有呢？都不是沒有的，但是呢因為又是政治關係，因為當時可能即緬甸和中共關係好的時候就讓你留下咯，中共和緬甸不好的時候他就找個產泥車的成果跟你產了他咯，所以你現在去到緬甸呢，尤其是北部的地方呢，你很難找到比較完整的一些紀念中國遠征軍。 但是你這樣說，緬甸和日本的關係一直都很好的， 是啊，咁但系佢咪屌你 俾錢咯、 啊？中國軍人唔係呢個美國軍人嚟，我大陸嗰啲嚟噶嘛，大佬。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個仁安疆，仁安疆有個叫501高地。呢個501高地咧就即係喺嗰個地方嘅一個制高點嚟嘅。咁啊三失就三守，即係當時國軍就三次可以得到，如果三次失咗去，咁點解即係嗱？大部分我哋國軍犧牲咧，就係501高地。咁呢個高地點解失呢？即係我哋其實你應該守得住噶高地啊嘛。我哋冇空軍，屌你一佔據咗 嚟，人哋咪炸你咯， 飛機炸你，所以犧牲咗唔少。所以咧，劉偉文即係劉方雄嘅仔咧，就好希望喺呢個仁安疆呢個501高地咧，就起一個紀念嘅地方。咁所以咧就喺2014年咧就起啦嚇。咁亦都即係用咗當時係中華民國嗰、那個外交部嘅部長手提嘅，咁當時出席當然有大陸啊，有台灣啊，有美國啊，香港啊，即係一啲。 喂，咁而家譬如呢個民進黨政府，佢對於當其時啲國軍呢啲， 佢唔理㗎啦， 唔理㗎啦， 因為佢哋嘅歷史計法咧，就係1949年之後，49年之前嘅咧唔關我哋事嘅，中華民國只係49年之後中華民國。咁即係大家歷史睇。 咁而家呢段歷史，我諗要搶救喎，因為即係譬如話呢啲飛虎隊啊，或者係以前係呢啲國軍嘅將領咧，而家即係起碼坐底都 冇啦，冇噶啦。即係嗱，而家剩翻飛虎隊香港得翻個陳正炳伯啊，100， 好似過咗身 了，冇103歲， 103歲 仲喺度。我哋有時都有啲節目都揾到佢嘅，即係唯一在地球上面生存的。 因為如果你呢段歷史，如果民進黨不保存，就 民進黨一定不會保存的，不關我事嘛，中國的事嘛，大佬關我咩事？ 但不是喎，我看到很多依、這個即係嗰啲錄影嗰啲視頻咧，都借阿孫立平呢件事嚟懟呢個國民黨。 咁因為 借呢件事啊嘛， 因為有題材嘛，大佬。 咁唔係，譬如你喺面打呢啲關。而家你唔講就冇人講 啦。係啊，佢唔會理㗎呢啲，即係佢哋嗰個歷史觀就係1949年以後，即係你國民黨帶咗200多人嚟搶掠咗外來政權，搶掠咗台灣，佢哋嘅歷史係咁計嘅。 好啦，咁啊，阿蔣雲啦，即係我想問你個題外話就係咧，嗱以而家嘅認知咧，譬如國軍如果佢喺處一個比較好嘅裝備嘅時候，同埋一個比較好嘅紀律，同埋一個比較好嘅管理上，佢係咪即係同日本人有得打咧？ 有，絕對有得打。住啦，即係我講中國嘅軍人亦都唔係隻水平到咁樣嘅，即係如果當時中華民國喺 大陸嗰個裝備同日本一 Q 樣嘅話，日本都唔使打啦，係咪？點解我哋需要揾土地去換佢哋嗰個嘅時間啫？係咪？即係因為我哋嘅裝備唔夠，咪將你好似海綿咁吸曬你200万呢個軍人喺個中國嘅大幅員裏邊咯，係嘛？對於我哋兵力唔夠嘛，飛機 都地大， 即係主要呢次點解我哋去講咧？其中一樣我哋想印證嘅就係，如果假時間。即係排除了呢些不同的文化因素或者係政治因素咧，就國民黨嘅軍隊是完全有能力 有能力 同日本軍隊去 唔係你看很多場仗，基本上我哋都是以少勝多噶，係但係即係畢竟都是佔少數啦，咁樣我哋有限的兵力、有限的裝備，即係對人哋咁精良的部隊，係嘛？咁呢個即係其實輸係必然的，贏真的 是 靠精神和意志力嘅啫。 咁點解後來同喺共產黨打嘅時候咧，就孫立人冇乜表現 咧？其實孫立人到最後，其實佢係同呢個林彪係 打過場咯， 去搶呢個東北嘅 嚇，日本投降啦。大家我所理解就係因為當其時即係國軍嘅主力兵力喺曬雲南， 係 一條斜線係好難上嘅，但係。中共咧就因為佢遊擊就喺曬東北， 喺東北喺北邊啦。 佢就快過呢個國軍好多。 亦都係因為當時東北嘅地方咧接收第一個咧係 蘇聯， 就係蘇聯啊嘛。 蘇聯梗係唔俾。 蘇聯接收咗之後，佢梗係唔會俾國軍啦，咁咪交咗俾中共咯。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搶時間咧，係諗住先到咗呢個東北。咁但係畢竟係佢哋快咗，咁所以咧就即係當時委員長都派孫立人咧，派杜聿明咧。是搶的，即係因為當時 委員長點解即係知道明呢對孖寶，大家都唔敢一齊揾佢兩個齊嘅， 最打得兩個。 唔係咁，但係上下級啊嘛，咁即係雖然話唔啱啫，咁但係都係有協調嘅。咁但係去嗱，都係去到呢個東北，未到東北嘅時候咧，就兩個又嘈交啦。所以委員長就喂咁， 睇下前面喜劇呢？ 即係咁，你孫立人喂你嗱咁，你有噶啦，如果當時他調杜月明走，孫立人去的話呢，可能歷史又改變了。當時他就派了杜月明去，就調走了孫立人，他說你調去台灣，去台灣這個高雄這個鳳山建立這個陸軍軍校。陸軍軍校他也都治軍治得很好，所以後來的金門炮戰的一役裏面，即能夠保得住金門呢，就是靠他當時訓練這些新兵就喺度頂住嘅。 嗱，呢個我哋將來再揾阿鄭公上嚟講啊，即古靈頭大捷啦。 但佢嗰啲武好得意喎。 咁所以即係變咗就係咁杜月明去到梗係最後都係唔夠人搶啦，係嘛？咁所以即係東北係對整場即係內戰到最後兵敗如山到一個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嚟嘅喺度輸。 咁當然美國人嘅支援啦，係嘛？咁整整下又話我唔 係個股真係咁樣嘅，出嚟係打贏嘅，打贏到臨都褪咗落去喺呢個北韓嗰邊嘅。咁美國都嚟叫你停， 係 一停咧，佢就打過嚟啦。咁啊，成件事啊，即係所以又係， 即係同埋喂你繼續打嘅話，因為佢當時揾馬歇爾嚟，馬歇爾就相信中共一個土地改革者，佢話你即係喂你國民黨唔好追殺佢啦，佢都係一個啊 好人嚟嘅， 都係好人嚟嘅。咁當時國民黨梗係唔會信你啦，係咪？梗係繼續打啦。咁啊嚟繼續打咧，我軍援就停噶啦。就咁啫嘛，咁你一停，喂，你一停，國民黨唔進攻，佢嗰邊咪大量掠奪咯。 佢仲有嗰啲咩白團咧？ 係，所以即 係好多隻嘅，因為而家收尾所知咧，就係林彪屬下其實好多係喺招兵軍隊嚟嘅。 佢咪淨話，佢淨話係嗰啲日本 兩邊都有，兩邊都有。 嗰啲兵淨係話要報仇啊，要報國民黨仇啊。 唔係，即係牽涉到好多嘢啦。總之，中國嘅即係國民黨丟掉中國係好，即係係所有嘅因素集於一點，所以係必定要亡嘅。 唔使亡，必定撤退。你亡咗， 即係中國啦，係咪？即係美援啊，中共嘅計啊，蘇聯嘅介入啊，哇！董總咧，其實每一個單項發展咧，都會亡國。佢咁多樣嘢 一齊嚟，咁你點定咧？係嘛？ 你咪掛得咯。 嗱，咁我都係問嗰個問題、就是，就係孫立人將軍，如果單對單同共產黨打， 有得打， 有得打， 有得打，有得打，因為 因為 當時的士氣仍然是高漲的嘛，但是到打到後來就因為你中共的宣傳太犀利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他正話阿老毛咪話咩咯，他話、哎、我們最怕的新一軍都被蔣介石搞掂了。 所以即係歷史係就咁寫啦，係嘛？咁、我哋唯有都係睇翻個歷史轉頭，即共匪就信唔過嘅。 但係嗰陣好多人信喎、 唔係今日都好多人信， 今日都好多人信， 咁我就係信我唔係嘛？ 今日都好多人信， 好多人信嘅，好多人信。你即係你呢啲歷史，如果即係唔係我哋呢啲民間嘅人去努力去講咧？就一定是完全扭曲曬。 唔係，同埋佢呢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確係一種迷藥嚟嘅，真係迷藥嚟。因為佢哋一講就係講八國聯軍，咁、你諗起八國聯軍，哇，搶掠我哋咁多嘢，佢、又唔揾八國聯軍係點嚟嘅？總之八國聯軍咧就咁啊，殺我哋咁多中國人。跟住就講鴉片戰爭，係嘛？呢兩樣一數落去，大家覺得哇！我哋同外國人咧血海深仇，呢兩個必須要報仇。所以咧，今時今日我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咧，呢個係啱嘅，即係無論我哋犧牲幾多嘢咧，都係值得嘅。 佢唔家產啊嘛！佢唔諗到當時其實打緊滿清嘅，翻嚟解釋。 啊，陳哥想問埋就係、是，即係黃埔軍係同埋呢個孫立人之間嗰個矛盾啊？ 係 照計就唔應該形成，因為孫立人都係。孤軍作戰，一條友喺維珍亞翻嚟，咁你成個黃埔軍校都係阿委員長啲 馬 咁啲馬嚟噶嘛，咁點解唔晨早排擠咗佢，或者即係趕？ 咁佢又打得啊嘛，大佬。咁佢打得啊嘛，咁真 係咪黃埔軍校嗰啲唔打得啫？ 咪都打得， 都打得。咁但係即係你又打得，我又打得，咁大家即係文無第二啊嘛，大佬係咪武無第一？咁呢啲咪就係咁咯。 佢話嗰個杜聯明，佢淨每次打仗啦，唔係坐喺後邊喎，衝前喎。 佢都打㗎，係 咯，都唔係弱喎。 即係變咗呢啲，即係個個都打得，個個都覺得我自己係最威。咁我覺得你唔夠威。就咁啫嘛，人就咁衰嘅咧，人性嚟嘅呢啲。 因為如果孫立人都係黃埔咧，就可能好啲嘅。 哦，咁好難講嘅。而家個問題，我哋想搞清楚，又係純粹一個派嘅鬥爭，定還是個管理本身出咗問題啊嘛？係嘛？ 當時都冇乜管唔管理噶啦，大佬。 唉，嗰陣時都會又驚啊！孫立人成立私人軍隊嘛，乜佢又對啲咩僆仔兵啊，嗰啲兒童兵啊？ 因為唔係當時都嗱，咁佢應該咁講，因為當時委員長提出100,000青年100,000軍。咁、即係希望嗰啲青年子弟能夠投不從容，即係第一新一軍就係好多呢啲青年啊嘛，投不從容就係加入咗呢一隊新軍啊嘛，所以打緬甸係好多好後生嘅，係嘛100,000青年100,000軍嘅號召啲青年加入軍隊啊嘛，係嘛，所以即係。歷史就係咁噶啦 嚇！佢仲將啲孤兒咧組織一個細路仔咧，即係好細個七八歲嘅啫，整咗做有啲少年軍，即係娃娃兵。 娃娃兵 咁就咧，後來就話呢班娃娃兵咧就話俾阿委員長佢哋咧就話你咁啊整私人軍隊唔得，咁就將佢解散。咁話當時喺台灣咧，阿孫立人咧曾經喺一個酒會度咧。是剝咗件衫嚟鬧嘅，真係好鬼型喎！真係好有嗰啲武者風範喎、 所以即係所以話呢啲軍人係唔識政治咯。但係孫立人知鬱而終，就因為政治累死佢嘛。 係話喂收咗個佢將其解散咗之後咧，佢將其中五個小朋友咧就契咗做義子。咁後來咧其中有一個咧幫佢後來咧平反咧就翻台灣咧幫佢走即係做一啲工作。 咁而家仲啲人仲喺唔喺度？ 喺度㗎。但係問題就係慘嘅咩咧？嗰、那個最落力嗰個咧，竟然咧對後來咧俾台灣咧唔俾佢入境，即係話你搞咁多嘢翻嚟。就唔俾佢再唔俾佢去即係當阿孫立人出殯嘅時候咧，唔俾佢翻嚟鞠躬咯。幾鬼衰呢樣嘢？ 咁啊，鐵男有咩再問一問阿謝公啊？你 我就覺得嗰陣時，即係你嗰陣睇翻呢啲嘢咧，當時國民黨嗰啲即係政治部嗰啲人咧，其實都幾鬼似共產黨。 唔係呢個必然啦，因為大家都係列寧式嘅管理嚟噶嘛， 係 嘛？即係但唔係，尤其是唔係應該咁講，當時喺。大陸去到台灣那種風雨飄搖的日子踩到烏合當蛇啦，大佬係咪？即係有少少風吹草動就當你匪諜噶啦。所以當時，所以我哋成日講嗰段時間叫白色恐怖。你冇咗呢段白色恐怖，係你話有冇冤假錯案？梗有啦，大佬啊，係咪？即係隔離嗰條友，琴日趌我。 屌我真係報佢咁家親，佢同呢共匪有勾結嘅。佢琴日講咧話，屌蔣介石應該早死早著嘅。 咁賴嘢啦。 咁啊賴嘢啦，咪冤家錯案皆有啦喺嗰，但係冇咗呢一段所謂白色恐怖呢個時期，其實台灣就不保，就個歷史就咁吊軌啦。系嘛？即系你今日就话哇，当时你哋啊两蒋啊呢个白色恐怖啊，你搞到台湾啊，即系咁多冤家错案，呢个讲得啱唔啱？当然啱啦。但系如果冇咗呢一种咁样嘅统治手法，台湾咪俾共产党执咗咯？唔系就咁简单啫嘛？系嘛？咁当然历史就冇如果嘅，或者你哋嗰个当时开放民主，咁诶台湾一早啊战胜归来咧，我都唔 听。咁anyway 就经过咁多年啦，咁而家台湾都即系进入咗一个民主政治啦，系嘛？咁即系嗰段历史，大家用一个比较客观啲嘅角度去睇嘅啊。咁今日就相當之多謝阿謝公啊，因為咧就我哋有兩個即係責任啦，其一就係有啲即係重要嘅戰役可以話俾大家聽啊嘛，但另外一個即係更加重要嘅責任咧就係淹沒咗嘅歷史啦， 還原翻佢， 我哋還原翻佢，亦都趁住再生人響度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可以去核實啦，係嘛？可以去澄清啦，可以去質疑啦，咁有呢個好處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快啲去做呢？咁所以就期待阿謝公咧，就再同我哋講講呢個古靈頭戰役啊。OK， 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